好，翻翻嚟呢個點子生意01啊，係咪個個都要好嘅咧？好似Tony Choi 啊 Johnny Fox 都係好咁樣，係咯，好咁啊。講開 Johnny 嗰度咧，咁啊，而家仲同你商量緊啲時間啊，啲咁樣，或者啲技術細節嘅嘢，咁啊，希望快啲成行，可以同佢一齊啦，唔使自己一個獨腳戲。其實獨腳戲咧，有陣時咧講講下都幾真係幾痛苦嘅一個人咧。其實又要顧住睇內容，我係唔會讀稿嘅，不過就即係我都要睇住個我即係睇住個內容咧。由個 run down 啊，點去講啊，咁所以有陣時你見到講嘢窒一窒咧，咁其實我諗緊嘢，除非嗰樣嘢咧一講嘅話，咁咪拉到其他咧，都有多時咧講講下咧會跳到唔知去邊，然之後咧就又要捉翻個人翻轉頭，所以我甚至乎有陣時要撳暫停，諗翻起之前講，我跟住講咩，我都唔想太耐，令到大家聽呢個節目嘅興趣冇啊，咁啊好奇怪嚇，咁啊～我頭先上一集都上一節我都講咗話啊，講時事大家好中意聽。咁以上一次為例啦，上一次咧講時事嗰個有1500，嗰個咧就講 Google 得1000到啦。咁好奇怪，咁其實如果兩節分開咗嘅話，係咪應該聽曬咧咁樣？咁所以我都分咗嘅話，咁其實當然對廣告有益啦。咁亦都嗰句啦，聽曬啲廣告佢，咁幫幫手。咁我哋因為都唔籌期嘅，咁用下呢個嚟支持下星期得到。尤其是因為我哋有啲 full time 嘅吹咪啊，Alex 啊，同埋佢自己都做節目啦。咁所以大家同埋所有咁大家知啦，所有嘅主持人冇收錢嘅，咁所以大家唯一亦都唔需要你課金。唯一你可以做嘅咧，就係睇曬啲廣告佢，同埋推介多啲人睇。咁我所知道咧，就最近咧，易得到已經12000噶啦。咁開始有啲慢，咁呢個同好多做生意，大家都明白，去到某個點咧，其實都會有啲停滯。咁做生意會有停滯，咁啊可以點做咧？咁其實就例如好似我咁啦，周圍闖下，咁出嚟睇展覽會我都講啦，有個好處就係話，第一你可以認識多啲人。傾多啲偈，咁嚟緊我有幾個目標嘅就係去到現場，真係立卡片，然之後到時揾同事 call 佢哋，問佢有冇興趣做代理。嗱，呢個我要做嘅嘢啦，就係今次要做嘅。再企喺香港度死守或者去喺度怨嘅話，其實冇用嘅。你必須要做啲嘢。你话喂，你啊，梗系啦，你美国咁，梗系啦咁啊，因为我哋做咗好多年啊嘛，咁啊知道门路，知道嘢咁啊。但其实就算我未做嘅话，我都会从一啲有少少叫盲权啦。当然系盲权得嚟，系有啲有啲方向嘅，唔可以真系乱盲嘅，即系完全盲。例如话例如话你做制衣咁样，哎呀，我做 design 嘅咁样，我做制衣。design 咁可以冇啊？咁你咪去睇多啲啲時裝展，或者時即唔係真係嗰啲即係 fashion show 啊，係一啲例如喺會展做啲時裝展啊咁樣。去到嘅話咪即係自己介紹下俾人哋。喂，我係做 design 嘅，有冇興趣啊？咁樣你有興趣嘅話，我逐件計嘅咁樣，我可以幫你做設計咁樣，或者咁啦，我投一件幫你免費設計，你好賣嘅話，你再揾翻我，你冇嘢損失嘅。咁呢啲咪揾到可能揾到你嘅生意咯嚇。就算佢唔啱嘅話，如果覺得你個態度好嘅話，佢下一次佢第一間新公司嘅話會記起你，咁人緣就慢慢咁建立翻嚟啦。我從來都唔相信冇經過握手嘅生意係會做得長久。OK， 當然啦，握咗手唔一定肯一定長久，唔一定，但就唔握嘅話咧，就機會咧好低啦。咁所以咧嚟呢啲展覽會咧，我覺得係必要同埋一定要嘅。所以咧，就算近近地，香港你要去睇下，澳門你要去睇下，台灣你要去，日本你要去，就去睇人哋咩。然之後識咗啲嘢，你可以兩個方案，一係你又揾到嗰邊嘅生意，一個咧你就揾到佢啲嘢攞翻嚟香港賣，或者攞翻大陸賣。亦都嗰句啦，香港人同大陸人係一樣嘅，只要嗰件嘢寫 Made in USA、Made in Germany、Made in Japan。我话俾你知，贵一倍佢都买，系咁噶啦。 華人都仲係舐英崇美，你唔認，你冇得唔認，一定係。即可能你唔係咯，你係你聽緊呢個節目嘅聽眾，你唔係，你唯一一個。但係99.9%係，我又嗰句咯。如果即我諗你都唔係噶啦，你去到呢，睇下睇下你去到咩關頭嘅啫。例如話，我買一個當地球末日嗰陣時咧，有個嚇鐵一個保護罩嘅，有一個係中國製造嘅，一個印度製造嘅，有個德國製造嘅，個個都係1000蚊。你买边个啊？当印度卖800，中国卖700，德国系咪1000嘅话，你都系买德国，因为到保命嗰阵时咧，你会愿意俾多啲钱咯。个 premium 你都会做好啲。OK， 即系当然啦。而家闲时平日你啊冇事冇干，你一定会系爱国爱国爱党。但系当一有事嘅话咧，你就会人系自私，就会谂下，咦唔系、哦，都系爱国啲好啲。咁好啦，咁啊，今次嚟美國咧，咁又開始講啦，咁啊，今次我飛嘅地方咧就係 Orlando， 咁我對 Orlando 咧就所知不多嘅，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嚟。咁而我首先要飛去 New York 先啦，咁啊，今次咧咁啊好榮幸地咧就坐到 UA， 咁啊我都好期望佢拉我落飛機，然之後咧經過訴訟之後咧，咁啊哇正啦，嗰條友而家都唔知有幾多賠償。咁啊，一世唔使做噶啦。美國啲賠償訴訟係好勁金額，咁又係大陸美國係有助訟嘅。我贊成助訟嘅。我覺得助訟先至彰顯到平等。如果唔係嘅話，只會法律只會淪為一啲有錢人同埋政府打壓異己嘅工具。我諗唔，我暫時可能唔係法律界咧，我諗唔到助訟有咩問題。呢個美國嘅特色嚟。咁而我坐 UA 咧，咁我同大家講啦，佢其實同廉航係冇分別嘅，嗰、那個娛樂設施嗱，第一我上一架飛機，我會睇幾樣嘢，頂級嘅嗰、那個娛樂設施，出嗰套嗰、那個系統咧就好先進啦。咁而呢套 UA 呢套咧就好明顯地係啲都落後咗幾年嘅科技，咁但未係最未至於最差，未至於大陸嗰啲咁差。咁而膳食方面咧，話俾你知，真係我覺得真係都幾垃圾嘅。例如話坐咖啡咁計，咁當然咖啡貴好多啦。咁佢都叫多嚿牛油嘅，而坐呢、這個咩嘅話咧，嗰嚿麵包硬之餘咧，仲要係冇牛油冇剩啦，配菜亦都極少啦，得碟沙律。咁而你話坐泰航啊、韓國 Korea Airline 啊呢咁樣咧，或者亞聯油呢啲咁咧，即係其實人哋都唔貴嘅。甚至乎我坐上一次去歐洲去坐國航咧，咁咪平啊嘛，2000多蚊去德國來回幾抵，咁即係啲膳食都好過 UA 真係好垃圾，即係佢除咗平之外，你真係冇嘢好講。咁啊講翻啦，咁另外咧空中服務員啦，咁麻甩佬梗係想養眼嘅啦，對唔住，UA 一定滿足唔到你，咩人種都有，膚色應該腰圍40，我目測大部分35以上是正常的。咁啊，當然啦，你話我係咪即係一啲咁？我都講利身咗先啦，麻甩佬咁坐飛機咁悶，咁有陣時嚇望下啲好嘢都開心啲嘅。咁而UA 一定滿足唔到你啦。咁啊，如果係嘅話，咁如果你想要呢方面滿足嘅話咧，我諗搭韓航啦，韓國航空啦，國泰都 OK 嘅。咁另外就日航更正添啦。咁啊，麻甩佬時間完畢。咁啊，我講翻即係膳食啊。咁啊，另外就都有少少 delay， 對，搞到我都要係delay 咗，都要轉下一班機去轉機去 Orlando。咁呢方面，大家如果下次訂飛嘅話咧，就唔好訂咁，即係轉機時間唔好咁混啦。點解會 delay？ 其實 delay 香港 delay 機場，因為打風，咁啊好多航班褪咗，我都係褪咗40分鐘到。但係最大問題唔係呢個，最大問題係美國嘅海關係超級慢，係超級慢嘅。咁啊，由亦都應該正即係公道啲講，佢哋可能真係要，因為都要審查你嗰、那個嗰、那個背景啊啲咁咧。佢因為而家我諗 Trump 之後咧，佢對於入境咧真係我比我之前嘅係 慢咗嘅。咁我都算係快嗰批嚟嘅，因為佢見到我一級嘅印，一級印打開睇你，喂，成日嚟美國嘅都冇咩好問啦。咁啊，都算快，都要，但係都要成三分鐘到一個，有啲慢嘅十分鐘。咁你諗下，如果你排得幾個嘅話，咁啊，我都排咗成個幾鐘頭先過到關。咁呢個係好以前我冇嘅，以前都唔係慢得咁緊要，以前半個鐘到啦，今次係成一個幾鐘。咁咁我諗係同阿特朗普上場之後咧，佢對好多人嗰個要求同審查咧嚴格咗有關。或者如果大家網友可以即係可以討論下呢個問題，係咪有呢個咁嘅情況？如果最近要去過美國嘅話，咁另外啦，就機場咧嗰個 direction 咧，比我想象中差。其實奧蘭多呢個機場咧，因為國際機場咧，New York 呢個國際機場咧，竟然因為我喺 New York 度係要出咗境，出咗 immigration 先轉內陸航機。咁我見到 New York 嗰個機場咧，竟然比我想象中咧個 direction 啊或者設備咧係比我想象中差嘅。咁所以唔係美國所有嘢都好嘅。咁啊，另外啦就係、是、第一。落機之後咧，跟住就都提一提啲網友啦。如果你去美國，如果未去過美國咧，去過美國咧，咁喺嗰度咧就唔會好似香港好多巴士，而佢哋嘅巴士同我哋巴士概念唔同嘅。我哋嘅巴士咧就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咁啦，啊上去俾八達通，然之後嘟咁啊，跟住啊有一扎車咁樣。佢嗰度唔係嘅，通常有啲櫃台嘅。咁你去櫃台咪話俾你知你去目的地。然之後咧，就因為咧，就佢嗰邊咧人流冇香港個機場咁大噶，咁好疏落嘅。咁啊，佢問你咩地方，咁我講咗我嘅酒店名之後咧，佢就叫我去幾多號幾多號，俾咗錢之後，咁大約啦一個三十分鐘車程咧，佢收費係$21，即係折起嚟講，即係170蚊到啦。咁你問我貴唔貴？我覺得有啲貴嘅。咁但冇辦法啦。美國我諗因為好多工會同埋佢哋基本生活咧，佢哋嗱基本生活係貴嘅。但係你成日都話，但係你話嗰邊平啲嘅，我係講緊佢哋家居生活嘅嘢平，例如話買雞蛋啊、鹽油糖啊、呢類咁嘅菜啊、肉啊呢啊平過香港嘅。但係你話好似呢啲咁嘅消費，因為佢哋其實public transportation 佢哋係貴嘅。即係無可否認啊！呢個貴一定係貴。你話好似食個早餐咁啦，我喺一間叫做 Dennis 嘅，咁如果嚟過美國嘅知嘅 Dennis 係一間連鎖式，全國都有嘅24小時嘅快餐店。咁裏邊有扒有早餐 all day breakfast 啦，咁亦都有一啲薯條啊、沙律啦、啊，乜都有噶啦。咁我今朝早食過有兩條柴，好似。燒黑咗個炭嘅一個煙肉啊，咁再加兩隻蛋，再加一個熱香餅咁嘅物體嘅嘢，同埋一紮好似薯蓉咁嘅嘢，講緊一杯咖啡，講緊係$13，咁即係維係$100。你話哇好貴啊，係啊，咁冇辦法啦。美國啲人通常屋企自己飲杯咖啡。食過嗰啲麥片咁出街，好少好似我哋咁樣出街玩，咁所以呢個係個大家生活文化差異咯。當然，如果你住喺一啲多環境地方咧，你係真係可以去翻一啲亞信屋嘅，你叫亞信屋啊，或者點叫亞信屋咧？因為佢真係即係個名嚟，即係麻上即係茶餐廳嗰類咁樣嘅物體咁樣，可以俾你。唔係759亞信屋啊，而係講緊即係啲茶餐廳係有嘅，都有嘅，咁都係食翻嗰啲嘛唐餐咁嘅公仔麵啊咁嘅，係有嘅。咁所以咧，大家生活係唔同咯。咁呢邊 Orlando 相對嚟講冇咁多中國人啦。你唔同啲大埠啊，你要三藩市啊、紐約嗰啲咁多華人，所以咧你要心理準備。咁嗱，我不嬲中意留意細節嘅，咁我睇翻咧嚟話好似唔係淨係。Dennis 嘅，我覺得美國餐飲有啲嘢咧係值得香港借鏡。我喺香港從來未遇過一間咁嘅餐廳，有咁簡咁普通美國咁普通服務，就係咩咧？就係就算 Dennis 呢啲咁嘅連鎖快餐都好啦，或者我喺美國拉斯維加斯嘅一啲賭場都好，咁食啲餐廳咧，咁通常我點完嘢之後咧，當然啦，佢當你好似朋友咁樣傾偈啦，咁跟住就會好笑容嘅，咁跟住。 點完菜之後咧，大部分啊，唔係所有啊，有啲都會黑面嘅，或者冇表情嘅。咁同你點完之後咧，跟見你食完緊嗰陣時咧，佢走過嚟點下啲嘢得唔得啊？咁樣嗱，呢個咧係我香港如果做大家從人事飲食嘅話咧，我真係未見過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少嘅成本嚟啫嘛，但係會令到好似我呢類咁。咁留意細節嘅嘅小心眼客啦，咁叫做會好窩心嘅，會好記得。咁跟住就下次其實都會對佢加分，印象加分嘅。咁而美國大部分普遍都會咁嘅，你點完之後會走過嚟點啊啲嘢好唔好食啊嚇誒點啊點得唔得啊？咁好似我上次咁啦，我Omegas 本來我點咗塊扒，我係medium 嘅，即係半熟嘅咁。佢 overcook 咗，其實扒好多時會 overcook 噶，但係佢個 overcook 都係離曬譜。佢問我得唔得啊？其實我已經鋸緊食緊，我話唔係好得。我本來係 order， 即係我諗住同佢講下啫嘛。我係 order medium 嘅，你俾咗 well done 唔滯，即係 medium medium well 咁，我覺得唔係好接受。不過算啦。佢話唔得唔得，佢即刻攞咗我碟食咗三分一嘅扒，然之後攞去換咗佢。我呢樣啊，好非常 appreciate 嘅，因為。即係證明人哋係 care 個顧客嘅感受，咁呢個又係我睇下幾時香港有啦。咁其實要做到係咪好難呢？如果你話做香港做回頭客嘅話，你更加要咁添啦。你俾咗呢個恩惠個客嘅話，以後人就會記住你，一世都會記住你，同埋咧會翻轉頭。咁希望大家可以做多少少呢啲嘢。上一集咧有講到關於物流網，嗱我就都會開一集專招呼佢噶啦。嗱今日我又見到一啲咧同物流網有關嘅嘢。物聯網，物聯網 ，OK。其實物聯網講通咗，咪就係話將 internet 點去博咗一件嘢咁。其實好多嘢已經係嘅啦，以前咁，只不過而家係將佢深化咗，係喺日常生活嗰度。例如話，我今次我喺頭先講緊 Cisco 見到一個好簡單的一塊 board， 一塊即係電，即係今日即係白 board 啦，係一塊電子白板啦，即係其實 mon 嚟嘅，上高加個 touch 咁計。佢已經係做到咧，就可以喺上高寫嘢，然之後 send 俾所有人 ，share 俾人呢個一例噶啦。咁另外都可以做到例如話啲 conference 啦咁樣。conference 之後咧，仲可以喺 conference 度寫嘢啊，都會睇到自己啊，亦都可以 send 啲 document 啊 ，share 啊咁樣。其實咧，呢啲正正咧就係物聯網其中一種啦。佢將一啲以前大家例如話以前開會要將個 PowerPoint 印出嚟俾大家，而家唔使啦，大家望住同一個 mon。當然佢有兩個我哋叫終端啦，即係另外一邊有另外一個鏡頭。一組鏡頭，然之後另外裝咗 software 之後，咁跟住咧 hardware 之後，咁另外可以做到，例如話做啲 video conferencing 啊，做到啲咁嘅嘢。咁我見到已經呢大公司慢慢地已經係將呢啲嘢。另外我都一陣間再翻轉頭講緊呢啲系統啊。另外我都見到Samsung 係收購咗 Harman Kardon。咁我好 Harman Kardon 係一間做音響嘅公司，我係會相信。佢係日後Samsung 會係藉住 Harman Kardon 呢個品牌，然之後咧會將一啲物聯網嘅嘢，例如話一啲家居嘅音響啊，家居嘅一啲影音系統咧，更加融合成為一套完整嘅方案。以後嚟緊同我以前嘅理論好接近啊，認阿叻先有人問我定係讀咩科目好，我話啲細路仔，我話其實冇嘅，定係你讀咩科，只要佢中意得噶啦。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以後而家你可以借住一個專業揾到錢，而家你可以單單靠創意揾到錢，第日對唔住，你一定要創意加專業，亦或者專業係底，創意係向上高嗰陣。就算你做牙醫都要有創意，而家仲俾你揾到食。OK， 但系当第日机械人或者人工智能嘅话咧，呢啲即系其实牙医只不过做一啲 regular 嘅嘢啫， 即係係咪真係咁巴閉咧？亦都唔係話巴閉到，只要佢樣嘢系統化到，同埋做到啲運算係即係 predictable 嘅好，咁你就可以唔需要啲咁專業嘅人，你只要個 operator 可以噶啦，因為啲知識全部喺個 cloud 度。OK， 我講嘅，你聽住啦。今日你聽咗之後，第日會實現嘅呢樣嘢。好似例如話咁講翻嗰度先啦。咁第日咧就唔會就係得 internet， 亦都唔會淨係得物件呢樣嘢。咁係兩樣嘢結合，兩者結合。所以 Samsung 又好，啲大公司都好，其實而家都流向做緊呢啲，因為 Samsung 最近喺一個嘅研討會度出嚟都講過，嚟緊佢哋會專注喺 IoT， 即係物聯網或者 IoE 啦。IoE 咁上次有個讀網聽眾佢話想講聽嘅，咁 IoE 即係Internet of Everything， 咁其實 Internet of Things 啦，即係咁只不過深化咗 Everything 所有。包括主菜炒餸都好啦，咁其實都會係咁樣做。咁呢個就係點樣可以？頭先我講緊 Cisco 嗰套系統，就係點可以將人類從好遠嘅地方而拉近佢。咁當然啦，再進一步嘅咧就係咩咧？我上幾集都講過話，其實點解要喺北上廣深生活咧？咁就係話，因為人與人之間嘅接觸，我唔容許 delay。咁而而家嘅網絡速度咧，其實都有少許 delay， 但係咧，我喺今次喺會場度咧就見到一件我舊年都見到嘅嘢，今年咧佢都喺度啦，咁開始成熟啦。咁今年我都未進一步問佢幾多錢啦，咁希望因為聽日啦，你哋而家係朝頭早啦，我聽日啦，我會嘅即係禮拜四朝頭早咧，我就會再睇嗰陣時咧，就會問下佢究竟而家大概咩價位。一部咁嘅機，一部機係咩咧？就係、是、其實係一部類似一部好似一個 stand 咁樣，然之後上嗰個 pad 咁嘅物體，咁跟住咧就對面咧有一個人同你傾偈。咁而我見到會場咧，佢有幾部機嘅。舊年轟動啲噶，舊年因為啱啱新出，今年咧就相對嚟講就擺得後咗。咁同埋咧，因為可能舊年見過，都冇咗個咁嘅驚喜。咁但係咧就我拍咗條片嘅，咁啊同佢交流。咁你睇下我同佢交流之間有冇啲？你又睇下有冇 delay 啦？咁其實咧，呢間公司已經做得好好，好暢順。講翻咧，其實現場嘅 WiFi 咧，好差，好差，好差。唔好 WiFi， 就算 4G、3G 都好啦，我喺現場基本上係接收唔到，因為同一時間會場係太多呢啲咁嘢。咁呢個咧係我諗唔通嘅，而美國咁先進嘅國家，竟然個 WiFi 或者啲通訊設備可以在咁多人之下係可以係搞唔掂。令我會諗翻起上六四嗰陣時，上兩個禮拜，其實都冇十萬人，都有幾萬人一齊集會。其實好多人都開住部機，無論做 live stream 又好 ，Facebook live stream 又好，或者做緊啲 WhatsApp 啊、WeChat 啊，或者做緊啲 Facebook， 做緊呢啲啊 internet 嘅嘢，其實都冇塞到，速度都仲好快。咁香港呢啲基建都算係真係做得唔錯嘅。咁美國不嬲話俾你知，唔好覺得佢啲網絡速度係快，美國網絡速度一啲都唔快嘅。最快係韓國同日本，香港還可以 ，OK， 涉響中上啦。美國唔係好嘅，甚至乎我都話啦，去到大峽谷嗰啲地方咧，係收唔到 internet 噶啦，係冇 internet 咧，電話都冇嘅。我講大峽谷。就算佢遊客中心嘅話咧，個上網速度係二 G 嘅啫，即係你會見到個 E 字嘅。咁你真係都好匪夷所思，以美國一個咁嘅先進國家係一個 E 字嘅上網速度。咁而會場係慢嘅，但係好奇怪地，可能佢用啲 slide 啦。咁我見到嗰個速度咧，交流係好快速嘅。其實我拍咗條片嘅，咁啊。喺呢個節目嘅尾聲嗰度咧，咁啊，我會擺埋，咁我麻煩阿 Alex 到時係將條片啊剪埋落去嘅，咁啊擺落去，咁啊令到大家睇下現場嗰個情況。咁啊，我見到現場咧有一個係有埋一個朱古力，咁其實好簡單啫，控制一個 I/O 嗱，控制一個 I 即係開關嚟將嗰粒朱古力放俾你。其實呢啲某程度上已經係一種叫物聯網。 物联网包括乜嘢啊？甚至乎你屋企你话控制家居嘅一啲设备，几点开，几点关，开定先等我嚟开。又或者我之前都响一啲科技杂志又见到一啲创意嘅人，咁佢好简单地将一个锁用个 QR code 开，又或者俾一个密码佢开，呢、這个密码系嗰个屋主去 assign 嘅。咁呢啲可以俾咩用啊？例如俾 Airbnb 用啦，可以俾酒店用啦，可以俾你朋友啦，啲 guest 啦。咁你諗下啦，幻想下啦，如果你第日樓下大堂，而家你要密碼鎖仲係嗰啲噶嘛？咁你如果有一個係用電子，我講緊呢啲咁嘅，有朋友嚟嘅話，我將呢個 QR code 我 send 俾呢個朋友，而呢個朋友攞住呢個 QR code 一 scan 之後，佢可以入到去。咁呢個咪就係做到啲嘢咯。而入到去嘅話，順便登記嘅話 ，OK， 好多大廈要登記噶嘛。那個管理員嗰種話叫，唔該攞你個 QR code 嚟啊，登記。哦，就知道去揾邊個用戶。咁呢個因為係屋主發出嚟噶嘛，而呢組嘢成個 system 係可以物管嗰度係應用到。呢啲咪就係 Internet of Things 咯，就將成件嘢就拉埋咗一齊。唔係話一定要網上購物嗰種先至係物聯網。我講緊呢啲生活每一步其實都可以係。咁至於點去驗證呢個屋主啊啲咁樣，呢、這個可以係個系統去做嘅。OK， 因為要實名登記啊啲咁樣。其實實名登記有個好處嘅，係 identify 到你係確定個身份。咁你屋主嘅話，你或者係租客嘅話，你係可以assign 一啲right， 即係一啲 permit 出嚟俾一啲人，你啲 guest 入去你嗰個單位度。咁所以我記得其實成件嘢，反而我覺得 Internet Things 之後咧，其實大家可以諗多啲。如果係做 IT 或者係做相關嘅行業度啦，你哋開始要諗呢啲咁嘅嘢噶啦。就算你唔關係嘅下，你都要諗，甚至乎件衫都有機會關係啦。如果你件衫嚟話有個 sensor 係感覺到你熱嘅話，或者凍嘅話，或者你有冇好多汗嘅話，可能你啲 sensor 嘅話，咁可能會通知你部手機，然之後你部手機又將你啲資料 cloud 咗上去，跟住話俾你私人醫生知。你私人醫生話：喂，阿陳生，你呢排天氣咁凍，你出咁多汗，好似唔好正常喎。甚至乎你嚟掟出一啲 sensor， 係已經係 check 到體温啊、汗啊、唔同嘅一啲 figure， 例如話脈搏啊啲咁咧，就已經基本上喺幫你做一個初步嘅診斷。唔好以為我喺度講緊天馬行空啊！大陸兩年前已經有人有呢啲咁嘅嘢做出嚟，係好多時大陸好多嘢咧係呃錢嘅，但係呃錢得嚟咧，可能誤打誤撞俾佢，因為太多人呃錢啊嘛，可能十個有九個九係呃嘅，咁仲有零點一個係真嘅，咁可能呢啲真嘅就會越發展越深入越認真，因為做老千嘅成本越嚟越高，咁可能咧佢又都要與時並進。之前本來就見老西嘅唔得啦，而家要揦下公事結啦。而本來揸個公事結加見老西嘅話，而家唔得啦，要裏面真係留部電腦，仲要係 Mac 嘅，一定係 Mac 人哋先信你噶嘛，係咪先？你攞部 PC 落，人哋唔信你噶嘛，講笑啫嚇，其實梗唔係啦。我堅持用咗 PC 好多年，甚至乎你打開部 Mac 裏邊開個 Window 嘅，咁你都要攞出嚟威一威啊，俾人要呃到啲生意咁。咁所以其實越呃越多嘅，你越嚟做越認真。嗰件事可能真係俾你搞成，正如我上唔知兩集我都講咗話，一帶一路可能就係有好多老千呃下呃下，因為越做越認真，可能真係做到啲嘢，真係做到啲生意 generate 啲生意出嚟。我唔係話我贊成呢樣嘢，而係話我講嘅事實就有可能真係因為太多人去講同一個大話，而令到嗰樣大話成真。吹就吹啊！你負面啲咁諗，正面啲諗，可能大家個夢想夢下夢下，咪變咗係真，係嘛？咁所以呢啲留待翻俾時事評論員講啦。但我就會覺得，人機交流呢樣嘢咧會越嚟越多嘅。我頭先講嘅大陸，講具體少少啦。我兩年前見到佢係做咩咧？佢做一個叫魔鏡嘅嘢。咁其實就一個 mon 整喺塊鏡嗰度，然之後咧其實有個 cam 喺度。就會影住嗰個人，咁我當時質疑就係話， 啊，唔知而家解決咗未啊？就係話你個 cam 可能受到個打燈燈光影響，會影響到個人睇嘅面色，因為佢想做一個魔鏡中醫系統，就係話睇到個人嘅面色啦，然之後咧會有一個 sensor 俾個人帶落去個身體度，然之後咧去 check 到嗰、那個脈搏啊，或者其他啲唔同嘅嘢啊，血壓啊，或者體温啊，咁從呢啲可以知道，大約判斷到個人，甚至乎但係會再出多啲嘅，例如話有啲好似 lab 嘅嘢，例如話你屙督尿落個容器度，然之後咧嗰、那個容器本身就已經有個system 幫你 check 到你啲尿啊點樣。係嘛？呢啲係以前要好，可能要俾好多錢先做到。而家第日可能會做到咧，係 daily 都做到。你 day 屙督尿落去，然之後就可以 check 到你 check 住你自己嘅健康。其實咁有乜好呢？病向淺中醫，當你發覺有問題嘅時候，喺最低成本嘅時候解決咗佢，就減少咗成個社會嘅一啲資源嘅浪費。你去排隊去輪街症。其實你需要嚟話搭車又成，跟住去到又排好多時間，你冇咗生產力 ，OK？ 你製造咗好多叫做咩啊？碳排放，因為你搭車你要去咩咩，咁可能同一時間你做如果你做 research 嘅，你係一個科學家嘅話，或者你係一個醫生，或者你係一個律師嘅話，你可能做緊好多啲維權嘅一啲嘢，咁可能你嘅碳排放係用喺呢啲更有價值嘅地方，而唔係去睇病。睇病肯定是一件叫多餘的事情，如果你沒有病的話，所以亦都係真係令件成個社會係向前行緊。咁當然有人會冇嘢撈嘅，咁你班記得你者，例如話保險咪冇得做咯，醫療保險嗰啲，仲咩要即係盡量會將嗰個病喺好早到時候，然之後通知到你。其實已經一步一步做緊嘅啦，你而家戴緊嗰啲咁嘅手錶，健康手錶 check 緊你嘅脈搏 ，check 緊你好多嘢，已經係做緊。OK， 咁所以美國之旅嗱，咁啊暫時咁多先啦，唔講太多啦。咁我睇下個禮拜，睇下我呢兩日仲會唔會見到啲嘢啦。咁跟住我會飛去，都落翻去直谷嗰邊，咁啊再要幾個會開，咁啊睇下響嗰邊有冇見到啲特別嘅嘢，再同大家分享。咁我講下嗰邊啲樓價啦，可以試下同大家分析下嗰邊啲樓價啦。咁我叫我朋友帶，咁啊都會叫我朋友帶去飲茶。咁睇下嗰邊啲物價咁樣，咁都幾過癮咁啊。咁另外咧，嗱我都要找找數嘅。咁啊之前有個朋友啦，咁啊叫我咧就出咗佢。出咗個 post 嘅，咁想叫我分析一下咁樣，咁啊趁今日一點超時噶啦，咁啊見反正都嚇，唔過聽得我呢、這個呢第二節嘅話，都係啲即係都相對都鐵粉啲嘅，係咪啊？第一節多人聽啲啊，預咗噶啦，第二節如果冇咁聽嘅話咧，咁啊繼續聽埋落去，咁啊你會繼續聽嘅。咁啊就係咩咧？有一張海報咧，就講關於國家嘅呢排咧，講。深圳或者北京上海都見好多呢張咁嘅廣告，同埋周時都見到呢啲咁嘅宣傳。咁就係咩呢？不如第三節講好嘛？開多節第三節。咁呢一節咧，咁啊一陣間咧，咁啊睇下個 video。